今日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1章1-8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胎，到神所说的日子，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新生命新生活。好高兴石伟汉牧师，我哋主任牧师帮我哋正道。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吓。咁我哋都好耐冇即系现场同大家去分享上帝嘅说话让咧我哋即系能够藉着咧嗰种嘅互动交流，我哋咧更加一齐去细味到咧神话语嘅宝贵。我哋一齐有个祈祷，亲爱嘅主，我哋求你帮助我哋。藉着短短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细味到主你给我们那种反省，那种反思，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去改变。求你就是这样去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都是认识了十几二十年的一位十几年的姊妹啦吓，咁啊，即喺年初嘅时候咧，佢都特别咧都即系透过咧短信咧同我喺度联系啦。咁啊，呢位姊妹系点样咧吓？事实上咧，呢位姊妹咧都好，自从佢信耶稣之后咧，佢都好愿意咧，希望咧将佢嘅家人咧都能够咧带到去主嘅面前啊。咁所以咧，佢都一度即默默咧都为家人去守望去祈祷啊。咁啊，呢幅相咧其实就系讲紧咧佢即系都。佢爸爸媽媽咧都願意咧去信耶穌嚇，咁我哋一齊咧去見證佢爸爸媽媽咧嚇願意咧去相信主耶穌咧嘅時候咧，當時嘅相片嚇。咁當然呢個佢爸爸媽媽信耶穌嘅時候咧，已經係講緊即係在兩三年前嘅時間嚇。咁啊，特別咧，佢咧今年會即係會短信聯繫我咧。咁最主要咧，就佢就講緊咧，佢好開心嘅一件事就係咩咧？就係講緊佢嘅丈夫咧嚇喺一路咧跟佢咧去翻喺香港嘅恩福嚇，就唔係呢度嘅恩福啊，香港有一間叫恩福嘅教會喺長沙灣嘅教會。咁啊，先生咧其實一路都冇信耶穌，咁一路都佢默默咧為佢丈夫能夠信耶穌一路咧好多年咧都祈禱。咁啊，直至到咧，即系佢丈夫咧，都陪佢翻即系恩福嘅时间里边咧，即系特别咧，佢讲紧咧，佢一月开始咧，佢翻教会嘅时候咧，佢丈夫咧每一次都好感动到咧，每一次翻教会都喊，真系唔识佢嘅人真系以为教会逼害佢啊，真次次翻教会都唔开心嘅咩？其实系欢欣嘅眼泪啊，每一个礼拜咧都系咁样样。所以佢话咧，最去到咧二月16号嘅日子咧，佢甚至乎咧愿意主动话要信耶稣啊，所以咧佢好开心啊，见到咧佢个丈夫咧能够话咧佢要信耶稣，所以咧佢就即系忍唔住咧同我系 WhatsApp 话俾我听咧啊呢一个咁嘅状况。等咗几耐咧？29年吓，等咗29年，你嘅丈夫先至能够信耶稣。咁啊，唔知道你觉得即系好短时间定系好长嘅时间？我觉得都系一个漫长嘅时间。漫长嘅时间里边牵涉咧漫长嘅祷告吓，漫长嘅等待。漫长的等待之后，见到咧成就嗰件事咧，真系何等嘅喜悦！所以咧，佢好兴奋咧，去话俾我听。咁我都问佢，咁你佢结咗字之后点啊？有冇继续咧愿意去成长啊？佢话咧，佢丈夫愿意咧去参加初信班啊，去接受栽培，去生命成长啊！睇到咧嗰种嘅雀跃咧，睇到佢分享嘅时候咧嗰种欢喜咧，我谂起就系一个人信耶稣，就好似一个新嘅生命临到。一个新的生命临到的时候咧，唔单止佢生命要有改变，吓佢嘅整个家庭咧，整个家庭咧都要有改变，一个新的生活，让到咧夫妇咧可以一起咧同心去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思考的题目就是新生命新生活。虽然今天讲的经文不是讲一个人信耶稣，但正正好讲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就好像信耶稣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要带来一个新的生活的状况，一个新的生活模式。在整个的转变的过程里面，实在才要能够好体会那种新生命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就藉着在创世纪里面第21章一至到八节的经文，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其实这个段落里面，整个的结构里面其实最主要就是一至七节而已，只不过我就想大家都看第八节有一点点的即后来发生的事。整个的今天读的经文就是一至到七节，就是个主要的个经文的结构。第一节就是讲到神的应许要应验，神的应许应验。而跟着去到第二节呢，就讲到以撒一个等待的婴孩就终于出世。之后去到第三至五节，就是讲到以撒的父亲见到这个婴孩出世之后有什么反应呢，有什么举动呢，他怎样有什么转变呢。去到第六至七节就讲到以撒的母亲撒拉，我们就藉着这个结构我们去思考一下今天所思考的经文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看到第一至二节是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就是以撒了。以撒出世一直就去到第二十一章终于发生。我不知道你一直听我讲了这么久，由创世纪第十一章尾去到第十二章开始一直讲阿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你一路记不记得一路都是讲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就是以撒将要出生。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他原来那个的文体那个就是一个诗歌的题材。诗歌里面的题材就是一个结构一个排列，而个原文的排列就是大约就是这样，就是耶和华眷顾撒拉，跟着就按他所说的话，做耶和华为撒拉，这个应该我们稍后再解释这句怎样译翻做做耶和华为撒拉，就照他所讲的。我想整个第一节里面讲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讲的照他所讲的，照他所说的。照哪个所讲，照哪个所说的呢，就是神自己。所以这里一开始这个段落讲我们要讲新生命之先，就是原来这个新生命的开始之先正正好有一个上帝亲自的说话是要成就。神话了一件事将要发生，但这件事的发生其实是怎样的呢，我们再看多一点。因为当你看我们一路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其实他的一生主要的段落的开始呢，就是由第十二章一至到三节。我们说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的所谓的一个大的使命，因为神要使用亚伯拉罕，使用亚伯兰，要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在第一至三节圣经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你记得我们之前一直看过的，其实就是说整个上帝一直给亚伯兰离开吾尔的地方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正正好告诉他他要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个使命背后呢，是有一连串的应许和祝福，包括了我们有三重。第一重就是什么？他自己要蒙福。当我们要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第一节就说，第一个重点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他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大国，要蒙上帝最好的福气。第二个重点他说什么？你要叫别人得福。当我们遵行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不单止自己好，你连身边的人都是蒙福的。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不单止你身边的人，而且显身开去，地上的万族都能够因为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使命要蒙福。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 一路咧又咁样咧就差遣住咧亚伯拉罕咧离开吾尔进入迦南地。但你留意下呢段讲紧呢个咁大嘅祝福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嘅位吓好重要嘅就系佢唔单止自己蒙福，而系佢推展到嘅时候就咩啊？就系话将佢自己属神有嘅福，而且去显身成为一个蒙福嘅路，祝福别人。而佢本来就系叫亚伯兰，就叫至高之父，佢嘅名字嘅意思就系至高之父。但系咧，当佢成为亚伯拉罕，就系我哋上一次、上一两次睇到嘅时候，神帮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嘅时候，亚伯拉罕就叫多国嘅父，多国嘅父。所以咧，要为佢带嚟一种好大嘅期盼，就系咩咧？佢要使自己得福，使别人得福，使好多人万族都能够得福。呢、这个就系亚伯拉罕咧所经历咧嗰份咧神俾佢要摆上信心嘅功课，摆上信心嘅功课。而呢个信心嘅功课里边，就系由佢75岁开始，甚至乎应该系可能会更早嘅时间吓，因为当佢喺加勒地方里边嘅时候咧，已经系有上帝咧有个吩咐呼召咧，佢离开佢自己嘅地方吓，即系我哋叫加勒底嗰边咧嘅地方。所以咧，你知道原来当我哋要上帝有一个信俾我哋啊，话俾我听，我哋要信乜嘢？就信你要蒙福，但系当你要信你蒙福嘅时候咧，有阵时要等待，而我哋等待呢个福气来临嗰个过程嗰、那个时间咧，就系、是、我哋嘅盼望啦，就是、我哋嘅盼望。而呢个盼望咧，75岁一路或者更早嘅时候开始等，等到而家咧100岁嘅时间，100岁嘅时间。所以咧，头先话29年好长啊，其实25年都唔短啊。神就要俾亚伯拉罕一路由呢个信心而去展开咗呢种有盼望嘅旅程。不过整个嘅蒙福里边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就系推展落去嘅时候，首先就咩啊？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你听得明哦？吓，嗰三个福气由自己开始，身边嘅人，身边嘅人，跟住就去到整个世界民族嘅时候，整个嘅发展里边，首先嗰个起始点系咩啊？你要自己成为大国，你点能够成为大国呢？吓，嗰个神应许嘅大国系嚟自咩呢？嚟自就系你，嚟自你嘅下一代，嚟自你嘅下一代，由你嘅一代去衍生好多嘅下一代，由你嘅下一代再衍生好多好多嘅下一代，好似恒河沙嘅，好似咩海边嘅沙一样咧，众多。所以你要知道。即系如果亚伯拉罕能够要实现呢个咁重要上帝嘅祝福嘅时候咧，嗰、那个关键位就一路佢要突破，就系佢要有下一代，有下一代。所以其实喺呢25年里边，亚伯拉罕经历一个点样嘅片段咧，就系佢要谂下上帝应许嗰个关键，嗰、那个叫关键嘅应许之子几时出现呢？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后段的时候已经讲明就是什么撒来呢就是他的太太现在后来叫撒拉呢就是什么不能生育。没得生的。你记得我们一直说他没得生的。但是在没得生的过程里面上帝又说你要有得生生了才能够成为一代一代地生很多很多一路衍生下去成为大国嘛。所以在这25年里面我们看到阿伯拉罕就正正在想着神啊，你怎样为我预备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信耶稣信了很久，我们知道上帝要祝福你了，那我们想上帝怎样祝福我呢？我们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想上帝要这样祝福我，这样祝福我就对了，但是上帝没有这样的方法。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都要兜兜转转才看到上帝做什么。你留意一路我哋由第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睇嘅时候，一开始系咩啊？好重要嘅就系咩啊？佢嘅侄啊，佢嘅侄罗德就系离开吾尔嘅时候，就系佢一路好愿意跟埋亚伯拉罕或者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嗰位。呢、这个侄咧系佢嘅亲人嚟嘅，呢、这个亦都系我哋普遍即系喺嗰个传统里边，就系、是、个男性嘅亲人。是很适合成为接棒人的一位。 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一个片段，一个时段，就是既然撒来冇得生，而我身边就有一个侄一路跟住我，好抵谂咁样，我去边佢跟住去边，我去边度去发展，佢跟我去边度去发展，我落到埃及佢都跟埋我落埃及啦。哇，咁抵谂嘅，咁好嘅，咁应该系我嘅接班人啦。佢就谂，上帝会唔会就系让罗德就成为我嗰个嘅下一代？即是这个侄儿都成为我的下一代，以至到由这个侄去衍生成为大国呢。结果他带着这种期望，结果去面对他的失望。你知道吗？你记得吗？是吗？罗德怎样？后来、即是在埃及回上来之后，开始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牛羊，有自己的丰富的、即是牲畜的时候，跟什么跟亚伯拉罕要争地方了嘛，是吧？跟着亚伯拉罕都很容让他说，你选吧，你自己选吧，你喜欢哪里就哪里，我希望呢成就你。但是罗德说，我就是不听你说，你要向我向左向右向左，记得我上次教过，我们向左就是什么？就是向北边，你向北边发展又得，我成就你，给北边的地方你，你向南发展又得，我给南面的地方你，他偏偏就咩啊？向东，系嘛？结果咧就走咗咩啊？走咗去所多玛、俄摩拉，谂住继承自己一切嘅人，原来咧结果就走咗一个即系充满危险、堕落、罪恶嘅地方里边。后来要救佢翻嚟，系嘛？要天使救佢翻嚟。结果咧呢、这个系令到亚伯拉罕失望，原来唔系、哦。等了这么久不是，接着再想，会不会就是我家里面所生的那个仆人呢？这个仆人一直忠心地跟着我，接着服侍我、就是以利以谢，他愿意听从我的吩咐去照顾着我的家庭，都是在我家里面出世 的，是不是？会不会就是他是我的继承人呢？结果发现都不是。后来唯有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怎樣，跟着就下甲，藉着下甲呢就生了以實瑪利，藉着使女所生的，那终于是即亚伯拉罕跟他有关啦，有血缘关系啦、是不是这个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呢？但是上帝仍然告诉他，不是那一位，不是那一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到，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但我们要等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那种的盼望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的时候，你一次期望是那个，不是，期望那个，不是，期望那个都不是的时候，你会不会面对那种信仰的失望呢？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一种这样等待又失望、等待又失望的情况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确实面对着很多这样的环境的转变，但你看回罗马书，好清楚告诉我，他怎样去回应上帝，以至他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呢？罗马书在四章十八至到二十一节说，他就是指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即是都看到，即是用自己的方法都再看不到有任何的盼望，找不到再有一个人，一个男丁可以有资格承继他一切的盼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着他对上帝的相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八岁的时候，竟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必能成就。是啊，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要知道搞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你信的是真，你信的是可靠的话，即使等很久仍然是可靠，仍然是真，只不过你需要一个等待的时候去见到这件事是真的。 就是这样，整个经文我们看到，就是在21章1节里面，就在这个的处境之下，神就一直说他有所讲的，所应许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如果再翻译得准确一点，其实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眷顾撒拉，按他所说的。眷顾这个字其实就是探访，也是一个探访的意思。神应许了要发生的，现在就要发生，怎样能够去显明了他应许的，由第十二章一节的事必然要发生呢？耶和华藉着亲自去探访。所以你记得之前的片段就是什么？神带着两位天使去到他们的、就是、那个帐幕里面去探他们。做耶和华为撒拉的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成就撒拉。耶和华就很明显就要在撒拉身上要发生一些事，一定在撒拉身上发生才见得到这件是一件奇事。所以去到十八章十节说，三人中有一位就说了，是不是现在他讲讲什么呢？这个就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好清楚，在十八章里面，那个神就是在指到明是要是撒拉生的，是撒拉会为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就是你要成为大国那一位，这个才能够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才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那一位。就是这样，因为耶和华的探访和成就，结果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怎么撒拉就怀了人了。所以在第二十一章二节的时候，那个重点就讲到，就是为到让到撒拉呢是怀了人。当讲到撒拉怀了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月经已经断绝了的妇人，甚至乎圣经里面描述是已经衰败的一个妇人。第二节的后半节说什么呢？个意思就是说，到神所说的日期，神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生呢？按十八章的描述，就是他年纪老迈。无论从撒拉，无论从亚伯拉罕这两个人身上，都找不到任何的端倪可以让他们能够生到下一个。而且这段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就是一定是撒拉和亚伯拉罕两个所因为联合而以致到生出来的那一位。上帝造就一切，上帝成就一切，上帝保护一切。所以你记得我们上一次去到第二十章的时候，记得那个片段，那个片段就是本来亚伯拉罕就破坏了上帝这个计划，本来他就将太太送了给亚比米勒，几乎搞到如果有都不入他数，但因为上帝的保护，让到这件事仍然是这个孩子出世一定是撒拉，一定是亚伯拉罕，而且是耶和华的时候和日期到了的时候，神就让它发生。这个值得我们要知道，就是当神定了一个时候和日期，他的时候到，神要讲的事必然会发生，神是讲了就算数的那一位。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知道不是神不能够，有一些你很期待的事会发生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还没发生？不是神不能够，因为正如创世纪里面提到一句说话，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事做不到的，不过只是神的时间未到，神的时间未到，我们很心急用我们的时间，但我们没有留意神是要什么时间呢？啱啱即系翻咗香港啦，我翻香港其实咧即系最主要咧就搞一堆嘅证件嘅，即系搞呢堆证件嘅过程里边咧，即系即系我用人嘅方法咧，我就已经系 plan 好晒所有嘅嘢噶啦吓，咁啊，所以结果咧即系我一去到咧已经系即刻搞特区护照啦吓，跟住又帮个女搞身份证啦，咁全部咧都系按我哋嘅时间吓，咁啊，咁但系原来咧即系个时间里边有阵时都系唔系你嘅预计嘅时间。因为原来人的计算都很有限， 其中咧，當我哋搞特區護照嘅時候咧，我哋以為即係一樣還一樣搞嚇，即係兩樣嘢係冇拉楞嘅。咁啊，咁要搞完特區護照先再搞翻阿妹女啊，仲個女嘅身份證。咁原來咧係要搞咗我個女嘅身份證咧，先至可以搞到特區護照嘅。哇！原來我自己嘅計算嘅時間咧係錯咗嘅。不過上帝好奇妙，我就本身就安排咗同一日去做呢件事，而且咧係搞身份證同埋搞護照咧係樓上同埋樓下嘅啫。咁我就可以上樓上咧搞掂咗嗰個身份證，跟住先再落嚟搞翻個護照，好順利。但你會起碼初步你已經見得到，就係我 plan 咗嘅時間咧，原來唔一定我嘅時間啊。咁呢啲都最尾都解決到啦，即係我哋搞呢啲證件。但係咧，其中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後屘先發現，原來有一樣嘢咧，我要處理埋嘅喺香港嘅時候，就係咩咧？就係我張信用卡。因為咧，原來我睇翻我張信用卡咧，其實就係都下年到期噶啦。咁本來都似冇乜嘢啦，下年到期張信用卡，但我呢張係香港嘅信用卡嘛。而我咧之後我就走啦嘛，我應該下年唔會翻去噶啦嘛。咁即係話咧，我變咗有張信用卡咧，可能我用唔到啦。其實啊，咁啊，結果點咧？我就打電話去即係信用卡公司話：喂，我而家即係張信用卡可唔可以提早俾我啊？提早俾張新嘅信用卡我啊嚇，因為我要即係我等唔到你下年先俾翻我喎。咁開頭都話唔得嘅嚇，跟住後屘我話我。我長期在外地工作，我攞唔到嘅，咁啊，我啲專櫃客户當然佢即刻幫我諗辦法解決啦，係咪？啊，即係用咗呢張信用卡都廿幾年嘅啦，三十幾年嘅，跟住咧佢又幫我解決，搞完之後佢話好啦，咁啊幫你問咗一輪問題，終於話 OK， 咁而家我哋就幫你出翻張新嘅信用卡，就寄去你嗰個嘅註冊嗰個地址。其實呢件事發生咧，就係喺我離開即係翻嚟美國之前咧嘅一個禮拜前咧，我先醒起呢件事，先發現呢個問題。跟住咧就同佢講，我話你幾時搞得掂啊？佢話即係應該一個禮拜都得啦，應該咧喺我走之前嗰個禮拜五咧，應該都收到呢張信用卡啦。咁我就好期待收到，跟住就去攞啦，咁樣去翻我即係我註冊嗰個地址度攞啦。結果咧星期五仲未有，我問我妹。收唔收到封信？佢話冇喎。跟住到星期六，我問佢：你仲收唔收到啊？叫咩信箱郵啊？冇喎。跟住我打去信用卡公司，佢話寄咗噶咯，寄咗幾日噶啦已經。即係香港咧，平時寄信咧係今日寄咧，聽日通常都收到嘅，仲未收到。但係咧，我星期三要走噶啦，其實。跟住咧，即係都好論盡，因為我知道我哋星期三走咧，我係講緊我係朝頭早一早已經。六點幾七點要去機場，即係星期三一定唔得。跟住即係點算咧？跟住係原本我個計劃就係咩咧？星期一就翻去即係個我妹嗰度就去順便探埋我阿爸阿媽咁樣樣嘅，即係諗住好順利，好似有自己嘅時間，順便攞埋。但係發覺如果唔係好妥，會唔會星期一冇咧？會唔會星期一都收唔到咧？結果咧真係～改咗行程，我咪等一日啊，咁星期二，佢而家星期一嗰日咧，問一問我妹，佢話真係收唔到，即係已經係過咗成十日，即係信用卡公司講咗成過咗成十日咧，我都仲未收到嗰張信用卡，我自己好心急啊，自己覺得，唉，點解咁噶？明明講好咗啲時間，仲未到，仲未到，仲未到，我要走嘅時間到啦，我搞唔掂喎，上帝呢單嘢。即係我冇機會啦，唯一剩翻星期二，我星期三走嘛，我一係星期二翻去就睇下會唔會有嚇，咁啊如果有就有，冇就即係冇啦，咁我就要去，結果我哋就去到啊，即係星期二去啦，唉，即係都求上帝開路，結果咧星期二去到啊，即係陪完我啊。即係我爸爸去飲完茶之後嚇，即係探完我媽，跟住翻到去，跟住開信箱。你估见唔见到封信呢？见到嘅举手，见唔到嘅举手。啊，答案就系见唔到嘅，见唔到噶。哇，失望，冇啊！哎呀，死啦！特登最后一日低啲，日日攞嗰个信用卡，就系点算呢？有阵时自己嘅 plan 嘅时间，以为好有充足嘅时间， 但原来不一定。不过上帝很奇妙的，就是上帝就是给我们知道我们的计算会行，我们要知道只是时间未到。是吗？你知道封信会来的嘛，时间未到。于是我就想了我爸到坐一阵间倾一阵间计，跟着我说不如等耐一点，邮差应该派紧信的。就是这样，在我爸的家里坐了一个钟之后，我拿一下去看看个信箱，一拿去开，哇，有了，见到有个我的名字的封信了，时间刚刚好星期二落埋，跟住就可以搞掂晒香港我原本预备要做的一切嘢，跟住星期三就可以离开了。因为你知道信用卡如果要在香港再寄返嚟俾我呢，中间有咩唔见咗呢，都俾人知道晒入面啲嘢呢，咁你就好难进嘅。就係咁囉，原来即係你想嘅时间同神嘅时间有时唔一定一样囉。唔係神唔能够囉，唔係神唔可以即时俾到你，不过上帝对你生命里面有啲考验。要你经历，要你经历等待的时候，要你经历等待了之后见到有的时候那种的喜悦，那你才知道神是信实的主。亚伯拉罕所信所盼望的终必成就，亚伯拉罕的多重福气将要开始实现，神的应许必不落空。有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都有没有这份的盼望，就是神对我们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必定听我们的祷告。当如果神应许了你，你的祷告必定会能够实现的时候，这个祷告就必定能够成就，只要上帝是应许了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去等，我们有没有信心去坚持呢？新生命的出现有时候都不是在我们掌握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有机会再分享一下。就是这样，以撒出现，以撒出现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活就是哪两个人有新的生活呢？当然是阿爸阿妈啦，是不是？你们有个小朋友都很明白，小朋友出现，阿爸阿妈会有新的生活的状况。但是这段圣经里面跟着圣经的描述，并不是讲着阿伯拉罕怎样忙于臭仔就是怎样去喂夜奶不是讲着这些，讲着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第三至五节，三至五节就讲紧对亚伯拉罕嚟讲嘅体会。第三节话，亚伯拉罕给以撒所生嘅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嘅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嘅，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这个新生命嘅开始，其实带嚟对阿伯拉罕有什么生命的提醒呢？不知道你会不会像阿伯拉罕这样，他的提醒就是什么呢？他开始发现原来自己是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新生命的开始就让阿伯拉罕醒觉到原来自己昔日是多么愚昧呢？因为以撒生的时候就是阿伯拉罕年100岁。当在第17章3章之前，其实他是怎样讲的？在亚伯拉罕俯伏在地里面喜笑，心里说什么？100岁的人哪里还有孩子啊？原来他在之前的时间见着天使的时间，原来他已经在那里涉涉地笑，是说什么？没有可能的。他说 impossible， 怎可能发生啊？他为这件事在那里笑啊。我不知道你怎样理解他这种的喜笑，是不是很开心啊？我终于有啊，不是啊，他很开心啊，你讲笑咩？100岁还有仔生。但是现在呢，正正好应验了他100岁有仔生。这种的过程里面，就是当你回想望翻转头，你就发现原来我当日很傻啊。当日原来我有时不知道，原来上帝有奇妙的计划。原来自己是这么蠢的，在上帝眼里面。有时候我们都要检视一下，我们上帝眼里面其实我们很蠢的。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掌管一切。当你望回转头，有很多的生命的经历和片段都发现，就是上帝讲了就是，但我们以为我们厉害过上帝。你100岁不可能的，上帝说就是有可能。当你上帝证明了是有可能的时候，证明了你是蠢，你是愚拙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我哋去到上帝面前，千祈唔可以骄傲，唔可以自满，觉得自己有几叻，有几成，我哋系何等嘅愚拙。当你认识到你自己系喺上帝面前愚拙嘅时候，我哋只可以有一种反应，就系咩啊？去学习顺服上帝。弟兄姊妹，呢个我哋要学嘅功课。上帝要我哋醒悟到我哋系做得唔够妥善，或者我哋系唔够聪明嘅时候，就正正好提醒我咩啊？我哋要顺服上帝，上帝嘅 plan 系最好嘅，上帝嘅计划系最好嘅，上帝嘅时间系最好嘅。所以亚伯拉罕做咩咧？亚伯拉罕做咗两件事。第一件事就系亚伯拉罕为以撒做嘅第一件事系咩咧？佢就照住神所吩咐嘅。给以撒的儿子起名，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因为在第十七章里面，当时正正好就是神就已经讲到明，你的妻子撒拉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帮他起名叫以撒。当你知道自己是愚蠢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已经帮他定下了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要跟着上帝的心意改他的名字。就正如当日撒加利亚，即是新约里面撒加利亚这个祭司，他能够生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其实这个约翰这个名字就是神要撒加利亚要改这个名字，他听从上帝吩咐就改这个名字。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知道自己是何等愚昧的时候，他就听上帝的吩咐，遵从上帝的吩咐，上帝说叫以撒就叫以撒，上帝提醒你他的一生是要笑的。以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笑，他笑。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段落，以撒很提醒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稍后再提多一点就知道，提醒他们这个名字是提醒你们，你们当日是多么愚拙，你们笑吗？现在神说他笑，以撒就是要笑。亚伯拉罕就做了第一件事，就按上帝的吩咐改儿子的名字。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按上帝的计划，按上帝的旨意，就是什么？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割礼。行割礼，如果你又记得我之前我们有讲过亚伯拉罕行割礼嘛，你还记得亚伯拉罕行割礼是什么？整家都行，成家的男丁，无论在他面做打工的仆人，还有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都做。不过以实玛利当时做割礼是几岁？13岁，是吧？而亚伯拉罕当时是86岁，不是86岁，是13岁，应该是99岁的时间，因为应该在之前应该是86岁生以实，不是生以实玛利。即是说就是原来呢，神一直说要第八日行割礼这件事呢，以撒就是第一个第八日行割礼的位。之前那些全部都是年纪大啊，上了年纪后生仔的时候做的。现在正正好呢，神的吩咐就是他世世代代的男子啊，都是生下来的第八日要受割礼，他就做这个的割礼。真真正正按足上帝的吩咐。所以这两件事去按足上帝的吩咐，正正好表明了什么呢？亚伯拉罕为以撒做的事是他相信神已经将应许去实现，神一直要你等了这么久的应许将要在这个儿子身上去显身成为大国的事必然会发生。如果这件事要发生的话，亚伯拉罕要怎样去 回应上帝让这个孩子出世，而提醒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就是他要学习完全顺服去回应神的功课，要完全顺服去回应神的功课，表明了他全家包括初生的以撒都回应上帝。之前我们整个家族家里面所有男丁都回应了，现在连这个初生的婴孩他都按足上帝的吩咐去回应上帝。所以亚伯拉罕的新生活就是更晓得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功课不容易的，你要听上帝的吩咐。那个顺服就是什么？你不可以反抗，你不可以不听话，你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方法去做。顺服容不容易呢？对你来说。有一次呢，有个 弟兄即都分享一下他自己呢，在后生的时候大约可能都是三十多岁了，即他一直都未有机会即拍拖，因为他都是一些即某式去怎样接触一些异性，或者不知道怎样建立一些很丰富即很追女仔那些某式那些，即不是那些傻傻棍那些。不是傻傻棍，不一定傻傻棍，不懂得追女仔啊。还有他回教会里面，他教会是即是那时候回的教会，就是一些比较再传统保守一点的教会来的。你知道什么叫再传统保守一点的教会啊？是啦，是啦，男是坐一边，女的坐一边，拍拖那些呢都不可以一起坐的。啊，分得很严厉的，啊，即是啊，这样。所以呢他自己就是即係翻教會裏邊就係即係男要男啦嘛，即係唔可以輕易同啲姊妹傾偈嘅啊，所以咧佢自己生活圈子又窄啦，係咪咁啊？有冇機會有啊？即係伴侶啦，咁所以一路都等待咁啊，所以咧其實佢都想用自己嘅方法去揾啊伴侶嘅，咁結果咧，但係個導師幫佢，導師話：我幫你啦啊，咁你聽唔睇下你接唔接受一種方法啦？個導師同佢講：你交三個名俾我。你交三个名俾我，你觉得喺教会里边有对佢有感动嘅，你即系对佢好有兴趣嘅名，你交三个名俾我。即系你明唔明啊？呢啲其实好尴尬嘅事嚟嘅，即系同埋呢啲，即系年青人系唔会兴呢啲嘅。不过佢学习去顺服啦，即系觉得自己搞唔掂，去降服咯。佢就交咗三个名啦。咁啊。咁當然，即係佢嘅意思就係佢嘅心諗個導師為佢祈禱啦，希望為佢守望啦。導師攞咗三個名之後，啊咁啊，佢啊周圍又去揾下其他姊妹，姊妹你交三個名俾我，即係問下啲姊妹，你咁啊交三個男仔嘅名，三個弟兄嘅名俾我，你覺得你都即係嗰啲未結婚嗰啲，可唔可以即係教會裏邊邊個你都睇得 OK 啊？結果咧，佢問咗咧，即係特別佢問翻嗰即係佢嗰啲啦，即係佢睇中咗嘅啦。跟住結果佢發個導師發現，佢排第一嗰個完全睇佢唔上眼，冇佢個名啊，個女仔冇呢個名喺度。就係咁咧，結果咧第三嗰個都有提一提佢個名。咁個導師就話就諗，唉，即係希望咧為你哋成就咁啊，為你跟住咧就嘗試去安排佢哋啊，能夠去多啲認識啊咁樣樣。我不知道你接唔接受呢種方法啦，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接受得到嘅，我都笑咗佢好耐。不過我發覺係啊，有時唔同人用唔同嘅方法解決咯。結果咧就係咁樣咧，佢哋就係用呢個方法之後咧，就終於啊，大家都試下去認識對方多啲。啊，發現排第三都唔係咁差啫，都 OK 嘅。原來就係咁樣咧，佢哋就神嘅帶領之下咧，佢哋就成為咗一對啦。咁呢一對咧，即係發現咧，就係原來都係有上帝心意嘅。即使咧啊，其實佢哋都好唔同性格嘅。啊，結婚初期咧都好多嘅拗撬嘅。但係咧，我有時發覺咧，即係呢啲唔知算唔算萬分瓦解少少。但係咧，仲持久過好多後生仔嗰啲自由戀愛。結果咧，佢哋就係呢對夫婦啦。啊，佢哋咧就係咁樣咧，就一齊喺主裏邊咧行咗好多年，一齊同心。去守望，同心去侍奉，啊，彼此都是有爱主的心，啊，跟着就成为了我们教会的执事之一，啊，这样，啊，即就是这样，原来有些方法你以为哇很老土啊，不 work 啊，但是即有人即有属灵的长者，属灵的，啊，人士，即那些导师退告诉你，你可不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如果我们愿意都顺服呢，我们有时都会走到一些上帝喜悦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啦。当然第三个重点就是撒拉呢，撒拉又如何呢？撒拉第六节说，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他在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撒拉同样有两个反应，面对着这个新生命的出现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撒拉就喜笑了。撒拉的喜笑是很值得我们去 細微特別回應翻佢個仔嘅名字，因為呢度聖經話神使撒拉喜笑。呢個嘅孩子嘅出世，以撒嘅出世，令到撒拉本身自己都喜笑，佢自己都喜笑，而且佢能夠令到身邊嘅人都喜笑，凡聽經嘅都必與我一同喜笑。佢嘅因為呢個孩子出生，因為上帝嘅應許成就，讓到佢身邊嘅人都一齊咧去笑得出嚟，而且亦都佢嘅兒子亦都係要笑得出嚟，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上帝再一次提醒他，其实上帝就是要你笑，要你撒拉，要在你面对一个笑，自己笑，身边的人笑，你的仔要笑。但是呢，同时间他都要醒悟，就是什么呢？自己是愚昧的，他在上帝面前都是愚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之前呢，他是什么？他是暗笑。之前第十八章的时候，撒拉是心里暗笑，说我已经衰败了，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事呢？他不太看得起，就是这件事是会发生。所以这件事呢，这件事呢正正好提醒他当日他是暗笑，也都同样呢要令他醒觉到自己昔日是愚昧。当你醒觉到自己昔日愚昧的时候，更加提醒我们要坚心依赖上帝。第二件事令到撒拉因为以撒的出现而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令到撒拉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十一章三十节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撒来就是撒拉啦，不生育没有孩子，但而家就咩啊？逆袭成功啊！即系话突然间扭转成个局面，就系咩啊？佢真系生咗。按住上面嘅经文嗰个另外一个清楚啲嘅表达就系咩啊？边个会对亚伯拉罕话撒拉将会乳养婴儿呢？然而呢，他年老的时候，我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好清楚，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就要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就要发生。当你认识到自己愚昧的时候，你自己的空间是很有限，你自己的想法是很有限，但是你要知道不可能的事上帝可以发生。会不会帮我们突破我们的框框，想东西成日都想不得的，不得的，不得的。是啊，你不得嘛，但我们有没有想想上帝得帮助我们转变我们的生活形式，就是我们更加要依靠上帝，让你不得的就交给上帝，让他成为得，你解决不到的问题就交给上帝，让他去成就，或许要等待，或许要时间，但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是真的这样应许你，这个信必然要发生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望，就是盼望等待，等到时候到了，这个信就会在你面前见得到是真实的。今天最后总结的时候，给就是好像过年那些那些对联那些，这样给你容易记得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就是25年普一。25年普一就是什么？漫长的等待，漫长的盼望，终必成就。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千依百顺，你要学习顺服上帝，相信他，顺服上帝的心意。第三个当然要学习笑口常开，不要自己经常屈埋一个，觉得解决不到，解决不到，你学习笑口常开，因为你信靠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求你去帮我们藉着以撒的降生带来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生命的一些的转变，一些行动的转变，提醒我们，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事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经济，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疾病，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一些的自己的事业成就等等。但求你都让我们去坚心仰赖你，让我们首先去认定了我们要行得正，企得正，是行在主你的心意里面去做好我们的本分，以致我们等待着主，你真的有你自己的奇妙的计划意念，以致我们能够见得到你是信实的主。求你就是这样让我们去学习坚心的依靠你自己，不靠自己的聪明。求你就这样帮助我们每一个，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 阿门。